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8集，月灵。众人正吃饭呢，殷侯进来了，一眼看到天尊也愣了，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连忙解释。 染的。 殷侯松了口气，坐了下来，看无疑惑。 你一会儿也去月林？ 嗯， 这个帮我修一下。 殷侯拿了一样东西出来交给无疑惑。无疑惑接过来，就见是一个小巧的锦盒，打开看了看，锦盒里放着一枚精巧的铜镜，是女人家用的梳妆镜，铜制的镂花镶嵌着红色的石榴石装饰，看起来古朴又雅致。锦盒里还有两颗石榴石，镜子上有一处地方空了两个窟窿，看来是石榴石掉下来了。展昭自然认识这面梳妆镜，是一直摆在他外婆梳妆台上的，他外公有时候会拿在手里，可能时间久了，所以石榴石掉了。无疑惑将锦盒小心揣好，殷侯就出去了。 镜子要拿去月灵县修啊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瞧无疑惑。 这镜子是在月灵的一个老作坊里买的，月灵产铜器很多，那个铺子100多年历史了，手艺世代相传，做的镜子都是独一无二，比哪儿的都好。所以啊， 那个老鬼啊可挑剔了，尤其是他娘子的东西，上次坏了个笛子还跑去云南修呢。 吴一霍在一旁点头表示同意。吃了早饭，众人早早出发赶往月灵县。月灵还正经挺远的，四人都不骑马，用轻功加速赶路，还是到了晌午才进县城。刚进城门，展昭就扯着白玉堂的袖子：“ 走，吃饭去，我饿死了。”“ 哎，为师也要饿死了。” 吴一霍指着前边一座挺高的酒楼：“ 那边那家酒楼的菜很不错。” 众人往酒楼走，顺便观察了一下县城的情况。白玉堂四周看了看， 挺干净的，不过好像人不多。 嗯，月林县人口本来就不多，而且这里的人不务农也不外出，大多都是手艺人、法宝修复专家。 手艺人 多是做铜器、琉璃、雕刻、首饰等等，还有文人也不少，每年都往外卖扇子呀、字帖之类的，还有很多人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但是又大多生活富裕，是一个很斯文的县城。 那这县城岂不是满地书生啊？ 说话间，众人放眼望去，的确来往的行人，附近茶楼店铺里出入的人，有一大半都是穿得斯斯文文、戴着文生公子帽的读书人。 真的是一块牌匾下来都会砸到三个书生的感觉。 所以说别的地方一年丢一个书生很奇怪，但是月林县一年丢一个书生的性质和一年丢一个人没什么区别，可见重点未必是在书生身上，而是在那些丢了的人身上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白玉堂还顺便一手拽住开始偏离方向往一旁溜达的天尊。 去哪儿？ 玉堂，你看那边在卖娃娃。 展昭一惊，头毛都差点竖起来了。 哪儿啊？竟然在卖孩子。 白玉堂顺着天尊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一条巷子里有一间小铺子，门口放着好多大概半人高的人偶，那些人偶也不知道是木雕的还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，除了大小不一样外，形态肤色都是惟妙惟肖，什么款式的都有。白玉堂随便扫了一眼， 就看到了张飞、关羽，貌似还有诸葛亮。 原来是卖人偶的呀。 啊，差点忘了，岳林呐，不少人家都是做木雕和瓷器的，后来渐渐就衍生一些专门做木雕人偶的手艺人，工艺那是高了去了，好多外地人都会来买，主要分两种，一种木雕人偶，一种瓷娃娃，各有千秋吧。 天尊要去看，白玉堂怕耽误时间，将他拽进了酒楼里。 我不记得以前有卖娃娃的呀。 啊，有是有的，不过你来岳林的时候都还小，公主特地嘱咐了，谁都不准带你来看娃娃，更不准买娃娃给你。 为什么？ 我知道，那老鬼跟玉堂一个毛病。 展昭一惊，看白玉堂。 什么毛病？ 娃娃恐惧症，或者说童心缺乏症。 娃娃恐惧症？ 你不觉得那东西很恶心吗？ 娃娃恶心？那个不是应该说可爱吗？ 他三岁半就说那个恶心了，我看人家小孩子都喜欢，特地给他买了一个，他就说不喜欢，还给埋了。长大一点呢，又给他买，他还说不喜欢，继续买。等到会耍嘴皮子的年纪，就变本加厉，各种嫌弃，一点童趣都没有。哼，死小孩。 展昭无言地拍了拍天尊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众人来到酒楼二楼，要了个靠窗的座位。吃饭的时候，展昭问白玉堂：“ 那些人偶哪恶心了？”“ 那东西又不是活的，不会透气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，做的越像人，其实就越像尸体。做的和人一模一样，等于一具不会腐烂的完整的尸体。”“ 嗯。” 展昭觉得自己的人生观突然被颠覆了，他拿着筷子嚼着饭菜。仔细地想了良久，最后还是没想到该怎么反驳，好似也不是没道理。 而且那东西的眼睛一直不闭上，每天一具尸体睁大了双眼，跟你待在一个房间里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拿着筷子一个劲儿往他碗里夹菜夹菜再夹菜，然后还不忘嘱咐。 你这个千万不可以跟小孩子说，听到没？ 白玉堂低头吃饭，天尊摇着头拿着筷子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 那边有个书生一直看着这边，是在看谁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回头就看到一个书生坐在不远处，本来是悄悄地看着这边，见他们回头，赶忙低头付了酒钱就跑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展昭放下碗筷。 嗯，有可疑。 可疑你个头啊。 吴一霍无奈地给展昭夹了个鸡腿放在碗里，让他坐下乖乖吃饭。 你们三个往这儿一坐，有人看不稀奇，没人看才稀奇了。 三人同时看吴一霍，一起歪头。此话怎讲？吴一霍望天催促几人：“ 哎，快吃饭吧，吃完了去找那几个书生，最后一个书生的家貌似就在修镜子那家铺子附近，顺便去把铜镜修了。” 正聊着，一个小伙计跑了过来，递了一张纸：“ 几位客官是外地人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这个是我们岳林县的商铺图，你们若是买东西按照这个地图好走些，好多铺子都是在犄角旮旯的地方，没图纸可难找了。” 展昭一挑眉，伸手接了。 想得还挺周到嘛。多少银子？”“ 啊，不用钱，每个外地来的客人我们都给的，这些图纸都是商铺自己做的。” 伙计边说边一张一张地发过去。 展昭接了一张，白玉堂也接了一张，吴一货示意够了。伙计又递给天尊一张，天尊自然是要的，伸手去接。 呀，这位公子，你手指头真好看。 众人都一愣，天尊伸出双手开始欣赏自己的手指头。白玉堂看了那伙计一眼，伙计似乎只是拍了个马屁或者卖个嘴乖，也没说别的，分完了图纸就走了。白玉堂又留心了一下其他几桌，的确几乎所有带着行囊的人桌上都放着这种纸。而展昭则是研究起了天尊的手，天尊的手的确是好看，不过白玉堂的手也挺好看的。展昭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，男人的手大多差不多，天尊的似乎是特别窄，骨节也不是很明显，仔细看看的确挺特别，有些像是佛像的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